多謝 Mark 寫呢首歌，就算世界冇童話，送俾大家。Thank you, Jesus。 雪在眼睛，似看到最动人风景，没有噪音，只得笑声，散播到最远的山岭。有重担，有万难分担，没有染污的眼空，会看见远方的花瓣。放映